如果最后变成如果，我也不能接受。错过错过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会一错再错。 我常说，一个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而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奔逃，地球会灭掉。第二天，别怕太快乐， 别怕太快乐， 别怕失去我。 Shut up.

果不敢再找我。 大提琴少女欧阳娜娜让所有媒体人看了都会非常的这个捂着嘴大笑哈，甘苦自知。你如果简单的因此理解传媒是陷阱，过于突破了。媒体人、医生、古典音乐人常常对自己的职业是爱恨交加，巨大的付出，不成比例的回报，曲折的职业生涯，但是让难走之路变得非常有价值。 我想要和你聊我的烦恼，有受伤，有空气转个没完，该怪我自尊太泛滥，问你的太自我，让贪心变困难。你以前很爱我的陪伴，但现在却更爱你的方向盘。还记得我们浪漫，两个人开车环岛，每天幸福用不完。我们多久没牵手，多小心就像朋友，一起躺着有各自有梦，不争吵不温柔，分手却不快乐。我们多久没牵手，两颗心都变得被动，放弃努力在做什么，就怕会更难过，只好装作我比你冷漠。是总是太晚，我已经疼痛的无法释然，听多了谎言会让人永远不安，所以别指责我敏感。我放假没加班，寂寞的夜晚和手机谈恋爱，我的习惯在别人眼中不完美，羡慕甜蜜美满才讽刺让心最酸。我们多久没牵手，不小心就像朋友，一起躺着一个字眼梦，争吵不温柔，不分手却不快乐。我们多久没牵手，两个 难犯的错，会不会拥抱着回忆念旧，遗忘的感动又不能复活。 一程一程的

大提琴美少女欧阳娜娜，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普通人都会觉得说，哎，欧阳娜娜放弃学业进娱乐圈是非常可惜的事呢？我们无法考量她大提琴专业的前途，只是看到她进娱乐圈这一两年的表现是非常寻常的。上热搜不是因为和刘昊然的绯闻，就是因为在郭敬明是圣先生中的演技过烂。 爱了几回，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还在等待着谁呢出现。 想想想想了几回，也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我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 爱爱爱爱了几回，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 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 还是 学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在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 男人男人，多希望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不会再让我心疼。 你等再等，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希望你是对的 Thank you.

想象的秘密，经过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剥开我的心，你会明白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真心真意，你会闭上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走一步再

说在清华这几年，我是真正的成长了。不进清华电子工程，我可能不会做音乐。高晓松呢说荒唐要趁早，但是相信我，你荒唐不到那个高度。他读了多少书，走了多少路。欧阳娜娜才17岁，正是读书的时候。我如果是他的家长，一定建议他回学校去。 那晚的淡淡的柔柔的月光，照在你美丽又动人的脸庞。让我有些不可思议的遐想，想怎么样？你的表情有一些可爱和慌张，搞得我坐在你身旁有一些紧张。你看我看你的表情都是专注模样，你还哼着冷静问我到底想怎样？都是那个，到底是那个底层，是那个怎样，是那个样。Baby， 你不要紧张，我会挨个跟你讲。一时到二时，第三时，怎么是这样？ 听好了。 你别抓我胸膛，你很温暖，你不会受伤。你小心挣脱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怎么你还是有一种怀疑我的目光？我很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你的方向，第一声浪，第一声浪，你写的歌，怎么我都忘不掉？看你傻傻的微笑。你总说我那样小样，都是那个，到底是那个底层，是那个怎样，是那个样。Baby， 你不要紧张，我会挨个跟你讲。一时到二十第三十怎么是这样？你打破我胸膛，你很温暖，你不会受伤。你不小心挣脱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怎么你还是那目光？我很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在听我在说，你深情吗？

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明明月月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看见，只要你愿意走向前。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金鱼古道而兴起，素有天子脚下玉